笑，告诉我天空洒了多少水泡，不是我却只看见微风轻飘，那些流言现在都不重要，只要你明白我对你的好，告诉我手机里的喧嚣关照换不了你沉默的鼻息，你好，别人都说在乎和美貌要越多越好，我和你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22日，星期三，来关注国内资讯。针对目前有游客在白虎观赏区下车的报道，北京野生动物园20日回应，鼓励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开车窗、开天窗观赏野生动物，但同时要求游客在自驾游览的过程当中不能开门下车。四川眉山彭山区江口引江河道张献忠陈营遗址水下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出土文物已经20000件，其中含大量的金银器，实证确认了张献忠江口陈营的传说。新修订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将于3月25日正式实施。新规明确，开车不得浏览电子设备，未满12周岁不能坐副驾，替他人记分，最高罚5000元。杭州市20日再次发布了楼市新政，家庭名下本市无住房但有已结清在住房贷款记录的，团购买普通商品房申请公积金贷款时，购房的首付比例不低于40%。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三河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即日起至26日，百泰黄金全场买10克送1克，多买多送，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尽在三河珠宝城。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这个世界上新奇的事情太多了啊！跟你分享的最新的新奇的事情就是，如果你想想哈、啊，你看的你迷的电视剧，这个剧情是由你可以决定的，是不是很嗨？那有一个电视剧制作公司哈，叫网飞公司，叫 Netflix 啊，应该是这个公司很牛，他们制作过一些非常棒的电视剧，像《纸牌屋》就是这公司出的，还有像《王冠》都是这公司出的啊。那目前这个公司正在探索一个新的技术哈，就是能够把一些电视剧的关键剧情的决定权来交给我们这些观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女子监狱》这部监狱题材的电视剧，其中比如说到关键的剧情了，这个罪犯他要不要加入里头的黑帮呢？那这个决定权就在观众手里，你可以选他加入，也可以选他不加入。哎，有没有一点像那个角色打游戏啊？很嗨啊！那当然了，怎么样实现呢？就是这个制作电视剧的时候，这个演员啊会事先拍大量的备选情节的片段。 比如说有这个演员有加入黑帮的这种情节的走向的，有不加入的情节的走向的，然后你可以自己选，观众怎么样选都可以。所以呢，目前如果这个实验成功的话，网飞将会把这种观众决定剧情走向的这种成人的电视节目放到我们的眼前，让我们自己选。所以你看，我们作为观众就可以决定电视剧它的剧情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其实说白了，到以后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编剧，对不对？然后我在想，哇，以我平时看电视剧使用那个哒哒哒的快进键的节奏啊，我编剧出来的电视剧啊，应该不会超过十分钟。而且我编剧出来的电视剧应该只有主角的戏，啊，配角全没有。而且我编剧出来的电视剧在关键热情时候，那个镜头绝对不会往上扬，扬到床头柜上去。 那就等着沦陷吧，如果爱情真伟大，我有什么好挣扎？难道我比别人差？是谁要这么待在家，对着电视爆米花，想起你说的情话，哭得眼泪哗啦啦。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恋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恋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得我没力气争执，误会了，听错了，随你编故事，心碎了，无所谓，再伤心一次，心碎了，就再让你最后一次。 品味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 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已经改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胜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歌服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歌服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询三河歌服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这个科技发展哈，已经太厉害了。这个未来，如果你最心爱的人不幸离开你了，你甚至不用太伤心，因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应用程序可以帮你走出这个悲伤。这是什么技术呢？就是首先这个公司哈，是设计出了一种 APP， 然后呢它其实融合了是 3D 技术和人工智能，可以重新显现逝者的形象和个性。就你把这个 APP 打开之后，就每天放在身边，当然要在这个离开的人还在活着的时候哈，然后它会吸收全面扫描这个人的性格呀、说话方式啊、爱好啊、长相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然后等你最爱的那个人已故的亲友离开了之后啊，这个公司会根据得到的信息，然后三维扫描制作出一个虚拟的化身来代替这个离开的你，然后这个人，这个功能的名字叫做 With Me， 和你在一起哈，然后你就可以跟他，就他就跟你刚刚走的那个亲人一样，你可以跟他聊天啊、说话呀、一起出去玩啊之类的，是不是很吓人？等于就是制造出了一个真实的机器人，然后跟离开的那个人是一样的，而且不仅外表一样，说话方式、性格表态都一样，所以未来很可能人类会爱上这样的机器人，对不对？我想一下我就觉得后怕，很恐怖的，我会爱上一个没有情感的机器人。然后真的有这个科技方面的、计算机方面的专家是说，到了2050年，人类和机器人的婚姻都会合法化。天哪！不过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我们办公室有一个男同事非常生气，他说：“什么？这都跟机器人了，还一夫一妻制的结婚呢？”他怕的点跟我怕的点不一样。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 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 相信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抓我的脚，我胆小无畏，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不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无畏，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寂寞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无畏，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不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无畏，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我在我的世界不敢回，你在你的世界笑我无所谓。 法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探险家，那叫维克多。那维克多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儿子，是一个人类学家，叫做克里斯托夫·维克多。那这个人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在法国东部创办了一个博物馆，而这个博物馆呢，是世界上唯一一家专门介绍北极和南极的博物馆，而且你能在里头看到极地的景观之美。这个博物馆的外形呢，就像一个突出的冰山，你知道吧？在外面你看到的是一个冰山山头，但是其实埋在地下的部分占了60%。那一进入到这个博物馆哈，你就看到一个雪白的世界，因为是北极和南极的空间嘛，所以呢，你会看到巨型的电视屏幕上闪着什么冰盖呀，然后耳朵上听到的都是严寒的暴风雪的呼啸啊，然后你会在这个博物馆当中看到各种生态系统、海平面上升，还有极地探险的物品、照片，还有土著民族等这样主题的展示，还会有什么海平面上升来带来的环境危害，包括全球变暖对极地环境造成的破坏哈。但是我跟你说，极地全球变暖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比如说海平面上升，它会直接导致极地的企鹅他们的家园没有了。不过我听说啊，自从这个极地的博物馆建立之后呢，结果是不仅北极和南极的海平面上升了，北极和南极的人类游客数量也上升了。哇哦，北极好美啊，我要去旅游。这是人类的第一反应。 这土地万物不变的一样在呼吸，纵然时日在推移，这土地像船儿过水无痕迹，隐藏前一个回忆，我想起你。你说过海角天涯零距离，思念就是原动力拉紧你我的心，天大地大也只有你。所以我看到什么总会想到你，绝对不要去怀疑，我的心此刻容纳一个你。你可以感觉你的心是你 年沐浴花香里，在这里自然的决定，爱就像川流不息，我继续爱你。你说过海角天涯零距离，思念就是远东你拉紧你我的心，天大地大也只有你，所以我看到什么只会想到你，绝对不要去怀疑，我的心此刻容纳一个你。你说过海角天涯零距离，思念就是远东你拉紧你我的心，天大地大也只有你、所以我看到什么就会想到你，绝对不用去怀疑，我的心只可容纳一个你， 友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22号星期三，农历2月25。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4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5度，廊坊阴转小雨，14度到5度，首都北京多云转阴，15度到7度，近邻天津阴，13度到5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你知道吗？春天是很适合大扫除的，指的是身体大扫除。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里，人的身体也会在生长，尤其是需要一种高质量的营养，比如说豆芽。豆芽处于一种不断的生长过程中，其中的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等这样的营养物质最为鲜活。此外，还有莴苣、菠菜等这样春季生长的新鲜绿叶蔬菜，以及草莓、樱桃等应季水果也是非常有益健康的。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热烈庆祝首期贵州旅游看房团以5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第二期贵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 报名专线13715369956，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管会一小时生活圈。深惠地铁14号线2017年开工建设，从惠州南站半小时直达深圳，北有京津冀一体化，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机遇就在眼前。惠州集山泉湖海岛为一体，半城山水半城湖，四季温暖如春，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幸福宜居城市。惠州楼盘拔地而起，多家知名地产品牌强势入驻。如果你想宜居创业，如果你想颐养天年，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哇哇哇哇哇，高端的来了啊。很多想当老板的呀，或者是做领导的啊，我会上一个课程叫做 MBA， 对吧？工商管理学硕士。那很多呢都要出国去学这个学位，比如说去英国呀之类的。但是最近有很多因素哈，包括英国的收紧了签证的条件，然后学校呢，英国的一些 MBA 的学校也试图要进一些国内的市场，包括现在很多想学 NBA 学位的人呢表示，我的时间不够用啊，不够时间出国呀，是不是啊，我还要工作呢，对不对？所以现在出来一个新的教育模式，就是在线 NBA 教育。怎么说呢，就你不用出国，你甚至连家门都不用出，可以网络的方式来学习 NBA， 然后取得通过在线的方式取得这个 NBA 的文凭。华威商学院负责人 NBA 的副院长叫做 Johnson Coley 哈，他就说了，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上网，并且期待以上网的方式，在线教育的方式来取得他们 NBA 的文凭。他还说呢，对于很多像正在工作的一些老板领导们啊，这种在线的 NBA 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日程来安排你远程学习 NBA 的文凭，是不是很好？而且我最近也是发现，确实这种在线网络课程很多，现在各大国际知名的著名的学府都有自己的网络课程啊，当然大部分的给你看的还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入门级的一些大一的课程哈，因为我要是全给你了，那你不来我们学校交学费了怎么办？所以比如说我最近就看了一个是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导论哈，这也是大一的课程，我看完之后现在快最后两节课了，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人家教授讲心理学让学生们理解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哈，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研究调查来告诉你得出这个结论这个理论的，而且这些所有的最新的调查实验实验和研究基本上就是他们大学的教授的研究成果，所以真的很牛的，你就感觉这个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都是这些教授来改进来更新的。但是相比之下，你看我们这边的学校在做什么呢，我们这边的学校也在做研究，研究什么呢，我们还在研究学校操场的跑道的质量标准。 是吧？说到这个学校质量操场的跑道呢，因为之前出现过一些北京、上海、河北、江苏的中小学哈，出现呕吐、流鼻血还有皮肤刺激的症状，这些小朋友，那相关的部门进行调查之后发现，校园的跑道缺乏标准，而且标准非常陈旧，所以最新的信息是说呢，目前为了根除这个堵跑道的问题，教育部正在跟其他部门的研究机构合作，来起草一套新的这个学校跑道的新标准，希望可以更加严苛一点哈。另外说到这个 MBA 的这个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习哈，我真的在线去试了一下，就是问题是什么呢？我念完了这个工商管理学的硕士，我苦于没有手下可以管理。所以你说我要不要再报名报一下线下呢？ 我宁愿你劳苦到底，让我死心塌地忘记。我宁愿你绝情到底，让我彻底的放弃。我宁愿只伤心一次，也不要日夜都伤心。我宁愿你冷酷到底，今夜再说。 我走的那场夜雨，淋湿我的伤心。抹不去你留下虚伪的唇印，回想你欺骗的话语。既然已决定离去，为何还留下叹息？让我以为你是迫不得已，让我不能彻底忘记。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让我死心塌地忘记。我宁愿你绝情到底，让我彻底的放弃。我宁愿只伤心一次，也不要日夜都伤心。我宁愿你冷酷到底，今夜再说我爱你。 OK， 我们的李雷呢， 最近觉得公司的福利有点奇怪，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 李雷出国记。 OK， 李雷呢目前在一家英国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的福利真的是五花八门。比如说了，不管是孩子离开家自己搬新家还是过生日，都会给员工放假。而且呢像员工可以无限量的免费取这个冰激凌，还有福利就是可以给员工付这个干洗费。而且最新啊，他们公司又出来了一个新的福利了，这项福利就是可以请一天假出门买宠物。他就觉得奇怪了，这算是什么福利啊？老婆还能没知识渊广啊，是不是？就解释说了 It's called paternity leave。 什么是 paternity leave？ 这就是宠物陪护假。 Well, paternity leave is a day off when you buy a new dog, a new cat, or a horse to help the animal settle into your new home. 一个宠物陪护假呢，就是当员工买一个新的狗狗、猫咪或者是小马驹的时候，你可以请一天的假期，然后帮助这些新宠物适应你的新家。比如说了，这个李雷公司他们8200名员工已经从下个月开始享受这项新的新政了，而且已经开始享受的 95% 的人，他们员工都有新的宠物了。不过李雷跟老板说，老板你这项服务我可以不用享受，我就是那 5% 的不买宠物的员工。老板就跟他说，为什么呀，为什么有福利你不用呢？李雷说，老板，因为工资不够买狗粮。真的。然后老板说，好啊，那这项福利你就不要。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天来的舒服，我忍不住想飞到云朵上看书，风吹着山谷有无限谱，从荒野传递着音符，不自觉就学会散步，轻松踏上我的路，路人向我打招呼，欢迎陪我看日出，没有包袱只有礼物，未来由我来接住，偶尔迷途都不在乎，很知足。

廊坊市日前召开大气污染防治电视电话调度会，会议强调，当前我市大气污染防治面临严峻挑战，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多管齐下，多措并举，狠抓落实，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取得新成果。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副市长马梅雨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做好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要充分利用现在的黄金季节，加快相关工作进度，对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起到贡献作用，争取在接下来的时期轻装上阵，而不是负重奋进。要重点做好小散乱污企业整治、VOC 企业治理、煤替代、燃煤工业锅炉治理工作。要加快市主城区城中村拆迁改造工作进度，并做好相关环保工作。要统筹施工和抑尘除尘措施，室内交通和外环线以外及周边高速的管控疏导，工地复工建设和混凝土搅拌站管理，供暖期后供热站点锅炉替代和供热网点重新组合整合，月清百污和小散乱污企业整治及 VOC 企业治理，日常大气污染防治和节日及重要敏感时期工作衔接等。我市日前召开财政部门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邦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审时度势，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真抓实干，主动作为，积极作为，要着力支持企业发展，促进新旧动能转换，要最大限度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充分发挥地方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发挥好金融担保、产业引导的业务功能，促进经济发展，要深入开展综合治税、信息治税，加强依法征收，做到应收尽收，要落实好各项支持政策，减轻企业负担，深化营商环境，要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科学合理控制各项支出比重，统筹用好财政资金，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积极想办法解难题，多渠道筹资融资，全力保障发展资金，要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依法依规依程序办事，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监督重点，切实发挥财政监督职能作用。会上，市财政局主要负责同志安排部署了2017年财政重点工作。燕郊高新区春季大型人才交流会日前在燕郊公园举行。燕郊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梁宝杰在人才交流会上提出，在推动燕郊发展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产业立区，引进和扶持各类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大力实施人才强区，不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要做好全区人力资源工作。希望各级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人才强区战略，各院校和企业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广大求职人员切实树牢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精神。据统计，此次交流会共有380家企业参会，涉及电子信息、机械制造、新医药、现代服务业等行业30余个，求职人数达10000多人次，提供就业岗位9800个，达成就业意向或协议5798个。此次交流会的成功举办，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了双方交流选择平台，缓解了企业招工难、劳动者就业难的两难问题，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企业和求职者中赢得了广泛好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和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三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举办2017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的通知，为进一步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就业，解决好各类就业困难群体求职难问题，满足我市各类企业用工需求，我局将举办2017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具体事宜通知如下。一、举办单位：三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燕郊高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活动主题：促进转移就业、助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春风行动。三、活动时间：2017年3月25号至3月26号。四、活动地点：燕郊行宫宾馆迎宾路往北。 五、参加单位和人员，域内域外各类有用人需求的企业事业单位各类求职人员，重点是有转移就业意愿和创业意愿的农村劳动力，以及因往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望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届时参加。2017年3月20号。 三和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置换尊享多重好礼，金融购车月付低至338元，进店即送3000元装饰券，北京热线0316-3725-888。 三和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即日起至26日，百泰黄金全场买11盒送1盒，多买多送，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尽在三和珠宝城。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来了，雷人秀陪你一块聊一聊，如果你是一个编剧，你想编出什么样的电视剧，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想不想风雨疯狂，肩膀面具该藏在不渴望上膛，来到十八号方向，不想轻轻摇晃，先尽量别慌张，再来千万欲望，想要爱的念头有谁能阻挡，关掉音乐帮不帮你刚才还不放，今夜过瘾不知这样，心意何解不知前尝，爱的气氛还在酝酿，情绪早已上涨，在这地上乱想，想不想风雨疯狂，先把面具戴上，再把渴望上膛，来到十八号房，想不想轻轻摇晃，先酝酿你荒唐，再来填满欲望，管他慌张不慌张，天色分析特难一场，先脱下你的伪装，随着节奏解放，让风吹散那冰霜，先干烈酒再量伤，在这堕落天堂，只要一直在我手干嘛干嘛，只要一直在我手干嘛干嘛，只要一直在我手干嘛干嘛，在这地上晚上，想不想风雨疯狂，先把面具戴上，再把渴望上膛，来到十八号房，想不想轻轻摇晃，先酝酿你荒唐，再来填满欲望，管他慌张不慌张，天色分析怎么一场，先脱下你的伪装，随着节奏解放，让冰摔散的冰霜，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先干烈酒再量伤，再次堕落天堂，只要一直在我手干嘛干嘛，他慌张不慌张，天色分析怎么一场，先脱下你的伪装，随着节奏解放， Nothing's right and nothing's wrong,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 先干烈酒再量伤，再次堕落天堂，只要一直在我手干嘛干嘛，只要一直在我手干嘛干嘛，只要一直在我手干嘛干嘛。

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首先来看一下听众群聊，四哥留言说：“第一滴血，2018，我的电视剧应该是这个。”Pink 文字留言说：“我编的电视剧一般肯定有虐恋，虐的死去活来的，然后我就火了。反正就是跟杨幂说的爱是吧？你爱我，我爱你，死命的爱，反正爱爱爱爱不完，你对我爱爱爱不完。” 我的一份肉体，我的一片心意，我已奉献给了你。不要对我冷漠，不要不理睬我，怕你冷冷的待我。不求你的富贵，不求你的荣华，只愿你把我珍惜。给我一些关怀，给我一些安慰，也就能满足我心扉。好好爱我，好好珍惜这份情感，本来只不容易。好好爱我，不要犹豫，我一颗心好爱我，这份情感来之不容易， 不容易。 好好爱我， 爱我， 不想别离， 不想别离。 幸福人生藏在爱情里。 不客气来说，我希望我编的电视剧是青春励志剧。OK， 我只有一个问题，琥珀，你的青春励志剧里头有暗恋吗？大胖太壮留言说：“我希望我能编一部军人不用异地分居的剧。”大胖想老婆了吧？是不是？好，聊的话题就是，你想，如果你是编剧，你想你编出的电视剧会是什么样的，想要编什么样的剧情，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那个胡胡留言说，我编的电视剧里头肯定有暗恋的剧情是吧？所以你的暗恋是三角恋还是四角恋？哎呀，我好关心这些话题。 问彩云何处飞，愿乘风云追随， 岁岁年年。 唱着，你是我的，我是你的，现在又有谁能记得？有时候男人就像一颗贝壳，努力找新欢来把旧爱忘了。笑是假的，坚强假的，软弱藏着才是真的。半杯的回忆就够让人醉了，我活着不再有回应的号码，明白好吗？爱敢爱吧，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只风脆弱的话，一丝遗憾就够让人痛啊。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你想我吗？还敢弄吧？时间磨平你我没讲究的话，我承认你的傻。最爱会是小的贝壳，原来你一直在我心里住着。爱走远了，痛忍久了，剩下珍珠般的光泽。伤悲的回忆就够让人醉啊，我活着不再有回应的号码，你还好吗？爱敢爱吧，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这份脆弱的话，就够让人痛啊。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你想我吗？还敢弄吧？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转眼你的伤。 的回忆就够让人醉呀、啊。我这不再有回忆的好吗？你还好吗？还敢爱吧？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想不起我的话，遗憾就够让人痛吧。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你想我吗？还敢痛吧？时间磨平你我没坚持抵抗，我想念你的伤。我还见到一颗蓝色贝壳，我听见有只雁去那儿唱着，你是我的，我是你的，现在又有谁能记得？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22号星期三，农历2月25。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

这段恋情像开始时那样，我接受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这段预防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硬要我明白。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一秒我 在留言说，我的电视剧我要编出来的，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世界和谐才是正道。那个菲儿，你的电视剧应该收视率比较低。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一零三三，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也怕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踪迹像是给我怎样，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我不知不觉忘记了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我不知不觉已和花一样。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 山上雪，皎若云际月，无惧有凉意，古来相决绝，今日斗酒